用热情燃亮这黑灿烂星光。不想估计来日有几个路人愿意再望，只想可以留住每一片段感想。每一